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九集。两个少年身姿矫健，两人穿行在池边林野中，像两只轻盈的飞鸟，渐渐和后边的人拉出好长一段距离。眼看着就快到了，夏侯炼右手抬起，左手轻扣右手手腕处的鸡黄，一道寒光从袖中飞出，刺断纤绳扎进水里。谢金兰正要惊讶，就听夏侯炼一声大吼： 跳！ 两人一齐蹦进小舟，小舟猛烈晃动，谢金兰一个没站稳，差点要栽下去，被夏侯炼拉着领子拽回来才没事。夏侯炼迅速抓起竹篙，在水里一撑，小舟像飘在水面上的一片落叶，推开阵阵涟漪，摇摇摆摆地朝观景台的方向荡去。追来的仆役只能停在岸边，束手无策地看着夏侯炼和谢金兰越来越远，消失在漫漫烟波之中。谢金兰忍住扒开夏侯炼袖子衣冠的冲动，对着日影正了正衣冠，背着手站在船舷上面。他们闹了这么大动静，肯定被戴先生注意到了，他必须保持端正的仪态。望清阁里的人还不明就里，远远的又看不清人脸，只能看到两个半大少年引了一群人追赶，最后跳上小船驶向观景台。站在船舷那个立于寒风远望江波，竟有几分风姿卓绝的意味。戴胜言抚掌大笑： 这也是谢氏弟子，有趣有趣，快请人把他们迎上来。 谢秉峰惭愧道： 哎，族中弟子年少心性，行事顽劣，弟子教养无方，老师莫要见怪。 非也非也，少年当如此，成日枯坐读书，闭门造车，浪费大好时光，大好风景不出去走走，才是本末倒置。 戴胜言笑得褶子都开了花，露出一口僵掉未掉的黄牙。谢金涛眼力一眼就认出谢金兰，见戴胜言出言回护，心下不悦，对戴胜言拱手道： 先生看走眼了，学生认得他们，此二人不学无术，最爱逗猫遛鸟，在族里是出了名的不孝子孙。尤其是那个谢金兰，前些日子还偷学生的财物呢，着实可恨。学生碍于兄弟情谊，才不曾与他为难。 戴胜言抚须的动作一顿，道： 哦，竟有此事？ 当然没有。 格外一声清朗的声音响起，大家都抬起头，只见两个衣袍破旧的少年走进来，为首的不卑不亢，风姿卓秀，后面那个神采灵动，顾盼生辉。只不过二人衣着着实寒碜，座中子弟交头接耳，纷纷投来轻蔑的目光。夏侯炼捕捉到只言片语，都是哪儿来的叫花子来这儿撒野，或者这是咱们谢家的，怎么没见过之类的。谢金兰目不斜视，朗声道： 学生谢金兰见过戴先生，方才大哥所言并非事实，还请先生明鉴。 哎，难道本少爷还会冤枉你不成啊？谢金兰，你明明就是偷了，这么多双眼睛瞧着呢，要不要我叫他们来当堂对质啊？ 谢金涛闻言拍案而起，脸红脖子粗的争辩。 谢金兰微微一笑，彬彬有礼地说道： 金兰何曾偷过大哥的财物，只不过在库房拾得大哥丢弃的书卷罢了。 哎，书怎么就不是财物了？咱们家修文堂课的本子，一本还得好几吊铜钱呢。再说了，我那是存放在库房，并非丢弃。你不问自取，即为偷。 大哥稍安勿躁，一切只是个误会罢了。金兰体弱，夫人宅心仁厚，准金兰不必去学堂听学。然而金兰仰慕圣贤之言久矣，奈何清贫，越无奋力，只好去库房求得大哥丢弃的书卷。此事金兰早已得到库房管事的准许，大约是大哥不曾询问过管事，误以为金兰偷盗，今日正好说个清楚。 这一番话下来，大家都心知肚明了。明明是当家主母怨恨庶子不让其听学，人家无可奈何，只好去收大少爷的破烂来勉强读书，结果这大少爷还不依不饶，反误人家盗窃财物。谢金涛明显卡了壳，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反驳。这时谢炳峰出声道： 涛儿，既是平白污蔑了人家，还不给人家道歉？ 谢金涛只好顺坡下驴，干笑道： 是啊，大哥没问明白，冤枉小弟了啊。 两人都是皮笑肉不笑，摆出胸有地宫的模样，看得夏侯炼有些蛋疼。谢金兰给谢金涛台子下也是无奈之举，他不能让死胖子颜面扫地，特别是在戴圣言面前。毕竟若是今日他没能拜戴圣言为师，那就是纯属现眼来了，到时候死胖子要收拾他，那是易如反掌。谢炳峰转过头，摆出一副慈祥和蔼的模样，对谢金兰道： 老夫从未见过你，你是谢家旁支的？你的父母是谁呀？若是家里拮据，可往账房去支些银子，也好补贴家用。待身体好些，可以去族学读书，不必教束修。 此话一出，场上顿时鸦雀无声。什么玩意儿？谢炳峰不认得自己的亲儿子？夏侯炼惊讶地看着上手的那个中年男人，他额冠博带，脸上永远摆着严肃的神情，两只手稳稳地放在膝盖上，正襟危坐，一丝不苟，就差在脑门上写着正人君子四个大字。可夏侯炼一看到他，就想起那本燕寝怡然图，指不定他还在哪儿藏了预防秘诀、春宵秘戏呢。于是那正人君子四个字摇身一变，成了道貌岸然。谢金兰面色煞白，衣袖下的拳头握得死紧。谢家弟子众多，谢金兰常年窝在秋无院里，认得他的很少，有不识事的帮腔说道： 是啊，文本家素来乐善好施，已是旁支，理应相助一二。 这话无异于雪上加霜，谢金兰差点没能站稳。他怔怔地望着谢炳峰，他无数次在过年或者祭祀的时候跟着众多谢家子弟一起向他行礼，无数次在他骑马上京的时候坠在家人队列的末尾为他送行。他自己都忘了，原来他从来没有站到过离这个男人这么近的地方，原来这个男人压根儿不认识他。谢金涛也呆了，愣愣地说： 什么旁支啊？爹，他是谢金兰啊，您的三个儿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